呢度系叱咤九零三。咁啊，第一件事要同你讲嘅咧就系琴晚啦，咁就系琴晚发生嘅就系呢件事啊，就系由云海大师咧就系话俾我听嘅。咁佢咧就啱啱咧新鲜鬼嘢咧好紧张咁打嚟讲咗一句说话咧就离奇收线啦。佢就话我喺美国收到饼带啦，系咁啊，我而家即要睇，拜拜。咁啊，话俾你听呢饼带系咩意思咧？你听埋先啦。咁啊，而家饼带咧都喺我手上噶。佢又得咗一餅俾我，今晚我就會翻去攆呢餅帶啦。咁啊，呢餅帶當然咧係 UFO 界嘅呢個係聖事啊，係 UFO 界嘅聖事嚟嘅，各位。嗱，雖然咧話明俾你聽先啊，全片咧全片係一隻 UFO 都冇嘅，係冇 UFO 飛嚟飛去噶，亦都唔係一啲咩 Auntie 啊細路仔啊喺街嗰度指住天空嗰度，哇！我見到，唔係嗰啲。咁呢餅帶咧裏邊咧全部都係咧係最耶最型最烹最串最行最堅嘅啲人講嘢，就係嗰啲軍佬啊、啲高官啊、啲軍官啊、太空人啊，係一齊出嚟咧就係打餅帶咧就係去踢爆一啲秘密冚住喺格拉底嘅真事，係咪啊？我睇。咁啊，真係熱愛研究 UFO 嘅咧。就真係即係想知多啲嘅呢，就即係要睇呢一餅帶，呢餅帶啲人係冒死出嚟呢係去講一啲真相俾你聽㗎。咁、啊、你如果真係好想好想睇呢件事嘅話，咁你梗係要留意 Papa G's Special。咁因為呢呢、這個呢而家做一個 teaser 前嘅 teaser， 即係 teaser 嘅 teaser 呢，就係俾你呢就係話俾你聽不明來歷嘅 video show 可能coming soon。 星期六晚九至十一，叱咤九零三。 I'm making a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in Papa J 1 9 不明来历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Papa J special。 如果你头先即系如果你而家应该系话，如果你而家咧，即系要话俾啲网友听啦，即系如果你系上网听啊，头先嗰段嘢你系 miss 咗啦，你唔会听得翻，因为网嗰度咧就冇天气噶嘛， 即系冇听直播嗰啲咧， 冇听直播啲咧，就听唔到嗰个 teaser 前嘅 teaser 噶啦，咁啊，即系如果你想知道发生咗咩事，你要问翻一啲听 live 嘅朋友， 我哋唔会再讲 呢个系 teaser 前嘅 teaser 嚟噶，系咁啊，咁啊，即系中意嘅朋友就会知道咗发生咩事噶啦， 系啦， 系可能啊， 可能 要即系你知道好多嘢要筹备噶嘛， 系啊，或者 咁易啊嘛，系嘛， 系啦， 好咁啊，我问佢。今晚咧，我哋将会咧讲呢个咧就系 KGB 嘅 UFO 嘅秘密啦。咁啊，稍后会讲啦。咁首先咧， 系啦，一个钟头后讲， 即刻讲一啲最新最耶嘅 消息嘢， 系关于 UFO 界。 系系冇错冇错。因为咧，其实咧，我上个礼拜我哋咪讨论过 Les Kline 嗰啲事嘅。咁我真系，我完全有时咧都会进入呢个盲点嘅，有 舒服 系系，进入盲点有时都唔记得咗啲嘢。咁嗰日咧翻到去嗰即系嗰晚啫嘛，翻到去咁我瞓喺张床度抄紧啲嘢睇啦，睇睇下，咦系， 即系你张床好多嘢抄嚟系嘛？ 咁我隔篱都有个柜噶嘛， 系咪？即系你其实一个安乐窝就 surround 晒自己，俾啲 UFO 带啊， 唔系喎，唔系喎，唔系， 翻去就点啲蜡烛啊，啲蚊香啊， 嗰个另一间房嘅。唔系，我睇紧啲嘢，惊惊下，惊惊下，咦系，即系讲起嗰个所谓研究一个女士咧， 吓， 其实佢叫 Maria 啦，咁佢系一个德国嘅一个考古学家啦， 吓， 咁啊喺 NASA 已经研究咗五十几年呢啲嘅现象啦，尤其是佢咧系一个都。 咦，呢个系咪咪后讲啊？上个礼拜 唔系咪前有讲过，系咩？咪后讲咁咩？唔系咪前讲，咪前讲，咪前讲。 你话嗰个女人已经过身啦嘛？ 唔系唔系，呢个系我哋通电话讲嘅，因为我都唔记得， 已经分唔清 啦，分唔清啦。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就话我就唔知死咗未。 其实我同阿云海礼拜六就 on air 做咗节目，但其实一至五我哋都有节目噶。 不过正监都系你人， 都系九至十一。都系晚上都系九至十一噶， 咁大镬，唔系咁啊！查翻原来，哦，即系原来佢已经过咗身，因为咧，但我记得过嘅， 其实佢吓， 佢1998年嘅六月八号咁就过身嘅。 Les Kline 就系即系秘鲁纳，即系纳斯卡市， 冇错冇错， 唔知道系咩噶， 冇错冇错。咁佢其实咧，佢即系死之前嘅功德，因为当佢死嘅时候咧，佢喺秘鲁都好震撼，因为好多秘鲁人都视佢已经当咗做秘鲁人咁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因为 Maria 咧，其实原则上而家嘅 Les Kline 咧就会变晒样噶啦。点解咧？因为咧当年佢由发现呢啲嘢，即系唔系发现佢发现啦，即系佢系保护啦吓，同埋佢不断由 去最初嗰啲嘅图案地带咧，其实一路佢揾到好多其他地方都有咁样啦。咁佢咧系一路咧由当年最初去保护啲地带，就唔想啲人民去破坏嗰啲。 即系秘鲁嗰啲兄弟啊，立啲石翻屋企摆下。 唔系啊，仲夸张就系佢哋净想喺度起屋啊，起工场啊，起坟场啊，乜都有。咁系佢咧一脚一手一脚咧，系同政府咧直情系逼嗰啲人走晒，要保护成个所有嘅。 啊，真系好佩服呢样啊！一个人 冇错，佢就要 将个终身 系啊，即系佢仲要去到后来十几年后咧，佢系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当地啲农民系想斩死佢噶，因为佢觉得啲农民觉得佢霸紧佢哋土地，即系其实唔关事噶嘛。咁到咧后来直情呢个 Marian 系要自己请保镖，保护翻佢自己，咁先至开始慢慢。即是被人知道啦，同埋好多人政府帮手去保护佢啦。后来秘鲁政府俾埋个荣誉市民奖俾佢咁样。咁所以其实佢而家就即係1998年佢过咗身啦。咁上次你我唔记得咪前定咪后讲。 应该系咪后。 系咪呀，咁就讲到其实佢而家间屋点样呢，即係佢有间屋喺度㗎嘛。咁最可惜嘅就係冇人提到佢死咗之后间屋系已经被封咗啊，俾人攞晒啲嘢啊，定系点样？因为而家系一个悬空嘅谜咯，即系佢死咗就死咗， 即系最遗迹啦，可能系一个真系。 希望系，但系个问题，如果当地啲人系唔够文化水平，即系入去攞咗佢啲嘢，或者可能系拆咗佢间屋，咁就大镬。 因为点解咧？其实嗰晚我谂嚟话俾你听，就系因为有个听众咧，佢即系 email 咗一个 Nesca Line 嘅website 俾我睇，哇！我即刻打俾阿云海，我就哇好坚嗰个地图咧，原来系有20几30。个嗰啲巨型嘅图案，即系蜘蛛。如果你即系你应该有印象嘅，即系讲普通所有大家睇过报纸或者即系留意过吓，都可能会有啲印象，就有啲巨型蜘蛛啊，有啲好直嘅劲长嘅线啊，系由细石堆砌而成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咁就佢俾咗 email 我睇之后咧，我话哇20几30个有，原来好劲。咁啊，云海就话其实唔止呢20几30个， 系绝对唔止，即系20几30个，即系嗰个平原其中，即系。你好保守估计，即系其中好细部分，即系佢讲紧图案。如果系净系讲图案，唔讲线咧，都已经系讲紧差唔多系50-60个系起码。但系佢讲巨型嗰啲，细嗰啲都未计。 因为呢个地方系嘅最即系最病嘅地方咧，就系佢除咗有呢啲线之后，佢仲掘到啲头咧，系脑部即系嗰啲 劲大嗰啲 劲大噶嘛，冇错。即系所以佢就一成组嘢配合晒噶嘛。 系啊，但系即系最可惜咧，即系而家即系呢个所谓殿堂级嘅人马喺嗰度。即系走咗啦，咁点算咧？我 哋呢有个 picture， 呢个女人咧已经好老啊，90几岁，跟住咧就白晒头发，坐喺张木凳仔度。即系以前佢唔使坐凳啊嘛，跟住做到话越嚟越老啦，就即系搭张凳仔坐喺度，就睇住人哋点样去保护翻个环。 都唔系，因为我见过一个纪录片系影住佢攞住个拐杖都去现场做 research 嘅，即系佢都几 即系将个终身系付托咗，净俾晒。研究 Nesca Line 呢样嘢，即系呢个系值得非常，即系非常值得 respect。 系啊，但系又谂翻一层就觉得，咦？点解呢个世界上得一个 吓，得一个嘅啫，系得一个人系咁啊，成个地球 系得一个人去保护 Nesca Line， 呢个 好劲 嘅。即系啊，点解啲人咁嘅咧？即系我谂紧，可能之后就冇任何其他人啦。 咁啊 ，UFO 界呢两个礼拜呢个啦，有啲咩最新嘅？ 咁要讲一单又系关于死亡事件啦，因为上个礼拜即系香港时间嘅上个礼拜五嘅凌晨咧，咁一个可以话香系咪喺世界上面一个殿堂级嘅 UFO 专家咧，就叫 Graham 啦吓，咁佢就系 Graham 系啦，咁佢咧就系喺英国嘅，即系佢英国嘅本身系英国嘅 UFO 专家咧，亦都佢系英国嘅 UFO Magazine 嘅个总编啦，咁。其实佢本身是一个非常之健康嘅人嚟嘅，咁佢突然间就喺死亡。 你点知佢健康？ 因为咧佢3个月前嚟过香港。 哦， 咁阿 moon 咧， 阿 moon 系请佢。 系啦，冇错。咁亦都阿 moon 同佢本身都熟嘅朋友嚟嘅。咁亦都佢咧原本系，即系佢真系身体健康嘅。原本咧佢其实10月1号至10月6号咧，佢就系要印度去讲 UFO talk 嘅。咁竟然咧佢就系喺个死亡之前嘅一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脑充血啦。咁之后呢就做手术，咁做咗一个7个小时嘅手术之后呢一路昏迷，咁直到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五嘅凌晨呢，咁佢就突然死亡。 即係呢个人喺 UFO 界系非常之举足轻重 的。其中一个举足轻重嘅人物囉，因为佢本身都研究咗 UFO 好多好多年。 但佢自己有冇一啲即係证据啊，去显示到佢自己有见过，或者系佢 佢好似冇话佢自己见过，因为佢系一个比较即係

must appreciat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day. You've got it all, don't blow it away.Menu for your delight, oh my. 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Melted tin beads cast your fortune in a glass of wine. Snail or fish, balloon or dolphin, see your silver shine. This is your time, this is your day.Got it all, don't blow it away. The chef prepares a special menu for you to like, oh my.Tonight you fly so high up in the vanilla sky, sky, sky.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sky.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in the vanilla sky. Paul McCartney, 歌名叫做 Vanilla Sky.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Backwind logic, a 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系啦 ，there must be aliens 嘅啫，即系我觉得啦， 我都觉得系，应该系。 你都觉得，你肯定觉得系啦，你唔使再讲噶啦。 系啊，唔系咧，头先都讲开啦，即系所谓而家嘅，因为嗰个人民日报嗰度都讲到啦，即系话其实如果我哋嘅人类嘅。自己本身發展的納米技術已經去到咁嘅話咧、其實佢話根本可能人哋嗰個之人類嗰個思維咧 太狹窄， 因為其實外星文明或者外星人咧都可以利用一個所謂納米技術，一個微型嘅技術嚟到穿過你嘅衫，入咗你嘅身體，做曬 research 走埋，其實你都唔知 道。係啊，即係呢個即係大家就會覺得黐線嘅，即係冇可能啊嘛！即係等於啲人即係我覺得外星人一定好似係人咁樣啊，所以叫佢外星人啊，即係或者外星蟹啊，或者外星鯊魚啊嘛。 即是或者可以认为一定同我哋嘅 size 差唔多、或者大啲或者 同埋佢一定係吸透空气啦或者係即係点样啦係咪先即係同即係佢哋一定係要35度摄氏就太熱㗎啦如果零下20度呢就太冻囉以佢唔係㗎嘛可能佢哋一定要零下25度先可以生存 冇错冇错 佢哋係零下25至到零下75度嘅先可以生活嘅係咪即係可以咁可以有啲係要摄氏60度至90度先至係佢哋嘅最理想嘅生活环境 係冇错因为我哋人类用咗我哋人类自己嘅谂法，即系有时我都谂，当即系牵涉到讲纳米技术嘅时候咧，我有时都会谂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可能根本地球或者呢个太阳系，只不过系喺一个纳米嘅世界。 即系我有时都系啊，我都有咁谂啊， 系嘛？即系可能我哋 即系我哋系更加纳米嘅纳米嘅纳米纳米里边啊嘛。 即系可能我哋系只不过喺一个人嘅细胞里边嘅啫。 其实可能我哋系另外呢个地球系另外一个。世界个空气里面有粒尘嚟嘅， 可能系，因为有时我都觉得恐怖嘅地方系咩咧？尤其是早前哈勃讲紧系大概2年前，系咪？我唔记得 exact 嘅时间啦。哈勃咪发表咗一张相啦，大家如果有睇都已经记得嘅，就系话影到喺一个最远嘅宇宙嗰边一个星云啦，咁系一边即系一扎星云，好似椭圆形咁，中间有个蓝色咁样嘅，好似眼，中间有眼珠咁样。其实有时候我都谂啊，点解个远处嗰个影出嚟嘅系一个眼咁形体？而例如土耳其以前传说或者中东所有传说都系形容，即系佢哋嘅信仰上有个叫 blue eye 咧，即系有蓝色嘅眼啦。例如讲紧共济会，即系个秘密档案组织里边嗰、那个。标志亦都系一只眼啦，即系佢嗰个正如就系嗰一蚊美金后面嘅金字塔上面嗰只眼啦。即系有时谂，嗰只眼如果系一个显微镜嘅眼啦，咁我哋只系一粒尘都， 我哋系一粒尘都冇， 系啊， 仲要系

其实光体系会比较可信啲，因为呢即係光你知道、你时光机都係要快过光咁、可以、即係去返转头㗎嘛。 係 你要快过个光嘅速度係咪意思 係咪？係冇错冇错。 咁你所以其实如果系啲 UFO 或者不明飞行物体系光嚟嘅呢，即係呢个可信程度系即係我觉得高过系一啲金属型啦。 即係金属型可能系你刚刚可能讲緊系战机呀之类嗰啲嘢。 金属型可能啲即係可能系一啲都可能是外面飞入嚟嘅，咁但就即系光嗰啲系最可信啦，因为佢真系可以做到啊， 同埋佢飞到嘅光其实系几奇怪咯，即系 但都话嗱，即系呢个又系我哋地球人觉得嘅啫嘛，即系光系唔可以聚集一点周围飞，即系因为我哋地球嗰度冇见过啫， 冇错冇错冇错，或者我哋啲光系锁唔到人嘅。 我哋都啲光锁唔到人， 因为我 哋啲光可能锁到人， 系啊，即系可能系佢哋嘅技术同我哋技术唔发展唔同啊嘛。咁、变咗成分嘅法国党里面咧，即系都几偏向性相信，即系尤其是得意嘅地方就系里面有一单 case， 即系唔多讲啦，因为以前讲过啦，就系、德哈兰嗰个雪茄型嘅飞碟啦。咁喺法国政府党里面有啦，英国政府党里面有啦、美国政府党里面都有。讲紧系1979年德哈兰上空嗰个 UFO， 之后战机上去飞截佢，之后有一个光体出现，而嗰个光体咧仲要系穿过咗嗰个战机飞咗去第二度嗰只，咁变咗。咁多嘅報告裏面都有呢啲 case， 呢啲 case 仲係同一個 case， 同一啲人嘅見證。咁我咪覺得其實呢啲 case 如果集合咁多政府嘅檔案裏面，其實可信性係好高㗎。 唉，真係不明飛行物體，即係我都希望真係見一見俾我，我可以好大聲即係 confirm。 我驚係俾 即係我相信係啱嘅。 唔係，但我相信你會俾人捉咗先咯。 唔使捉我，我自愿性啊。 係 交換計劃嗰啲咧， 交換卡 過去度玩下幾即係幾日嗰啲咯，係嘛？好，轉頭咧即係將會有 KGB 嘅 UFO 檔案。